就是最近家里人对我有些误会了。 嗯，所以你的职业是个 rapper 吗？ 嗯，算是我的业余兴趣吧，我还在上学呢。 那误会是？ 就是我这个兴趣呀，最近网上不是有好多关于说唱的言论吗？让我妈妈看到了，她很讨厌的，说什么不好好学习的人才在混这些东西，说不让我一姑娘做这些，说这是不正经的，这都是什么事儿呀？不能一下子打死一票人吧？ 哎，这个你也不要太生气，毕竟现在误会的人有很多，你没有试着跟父母解释吗？家人都是为你着想的，只要让他们理解，他们肯定是愿意支持的。 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爱的东西不是他们想的那样，能够听听我和我朋友们所热爱的音乐。 你可以让你父母真实的体验一下你平时的活动呀，近距离的接触肯定能让他们更清楚 rapper 的内在，而不是被外表所误导。还可以请你父母去看你们的表演，我相信你可以用你的感染力使他们明白你对嘻哈所倾注的情感。 这嘻哈跟他们接触过的流行差太多了，我没什么信心的。 困难吗？总是要面对才会被解决的，拿出你做音乐的气势来没有问题。 谢谢你，听你讲的我心情好了不少，我会加油的。家人我不想伤害，音乐我一样不会放弃的。 嘻哈歌手所表达的一直是真心，一直展示给我们的是不羁与自由。也许在世人眼中这是特立独行，也许他们被外界误解，但是这并没有打破他们的坚持。也希望这位姑娘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继续生活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也希望同样在为热爱事业坚持的听众们可以永远随心而活。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只能再接一通电话。没有打进来的朋友也不要太沮丧，下次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接通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 这里是交通大学的广播吗？ 是的，这位听众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啊，学校真是好呀，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学校里待过了，现在已经是我孩子在校园里生活的时候了。 哦，你的孩子是？我的天，我们节目还有中年听众呢。 他跟你们一样是个大学生，他以前很乖的，每天就是听听音乐看看杂志，不会经常跑出门的。上了大学之后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他在弄什么嘻哈，还学了那个 free 什么玩意儿 freestyle 吗？这不会是第一个妹子啊？不会这么巧吧？ 啊，对，就是这个，他最近可痴迷这个了。我们不懂啊，就想着去查查看，结果这一查可闹出大事了。孩子他妈看了网上一些东西，特别反感那个什么 rapper， 不让孩子再这么不务正业了。他们之间就，唉，我们也是不想他走弯路啊。 这说的就是那个妹子吧？嗯，叔叔，我想阿姨可能对嘻哈有些偏见，现在的网络环境你们应该也了解，不是什么言论都是正确的，很多东西都带有强烈主观情感，不公正的。 孩子这儿喜爱的东西我们也想知道知道啊。 其实相比于网络上扑朔迷离的信息，您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最清楚的，不妨放下成见，听听他口中的音乐是什么样子。 孩子是好孩子我们都知道的，可是我们看到那些没事就唱什么所谓的自由的小孩们，我们真的放心不下，有些观念真的是不太适合你们这些学生的。 其实啊，嘻哈跟别的音乐都是差不多的，在学校呢接触的也都是兴趣相同的同学，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就单说嘻哈音乐的话，也有很多歌词温和但同样走心的作品，还有人民教师也玩嘻哈呢，不是所有的 rapper 都不顾一切无法无天的。 还有这样啊，老师还玩这些？ 嘻哈呢是真实反映歌手性格的东西，所传达的东西也都是歌手心中所念，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当然这跟文学作品一样，每一个人反映在作品上的精神都是不一样的。 我是怕孩子学坏呀。 其实我也能理解您的心情，在很多 rapper 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作品，但是您的孩子在这个圈子里面接触到什么样的作品，受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很大程度与您有关系。正确的引导总比强行围堵要有效的多呢。 你说的我是知道，不过我不懂你们年轻人这些东西，我怕他不听我的呀。 音乐的包容性是很强的，歌手也是如此，大部分建议他们应该都能虚心接受的。 还是你们同龄人比较懂这些吧，我们还是老了。 别这么说，叔叔，这件事没有年龄之差的，只要能分辨网上虚实，能够加强交流，更何况你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讲不懂的，一定没有问题的。 谢谢你啊，小姑娘，我现在倒是知道问题所在了，我们会试着去接受的。 嘻哈音乐在年轻人之间的流行，可能会使孩子与家长之间出现了所谓的代沟，这是一种新兴文化强势进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其实并不是因为要尊重文化这么伟大的理由，我觉得仅仅是因为要尊重那个时刻陪伴在你身边重要的人，年代的沟壑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最后我想说， freestyle 在嘻哈音乐中是一种实力的体现，是作为一个 rapper 应该具有的能力，而 freestyle 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可能不再是单纯的 rap 了，它应该被赋予更加符合我们生活的意义。我想之后你有 freestyle 吗这句话应该等同于你有信心吗，你有想法吗，你有坚持吗，你有展现自我的欲望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问问今天的自己，你有 freestyle 吗？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的巧合，都想要迈出那一步，却都停滞在半途，都想要为对方着想，却都关闭着心房。可能只是要一个契机让他们向前一步，非五月电台就是那个合适的契机。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依然准时在这里。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即将过去，新的学年也已经开始，不知道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想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想要在新学年做出一些改变，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想要去远方追梦。今天我就要讲一个追梦的故事，这个梦是关于两个疯狂的少年与两把大提琴的故事。 生于斯洛文尼亚的苏里科，他的父亲是克罗地亚的一位大提琴家，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五岁开始，年幼的苏里科便接受音乐教育，十五岁时成为萨格勒布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生。2009年，苏里科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并于2011年取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老师，欧洲知名大提琴家麦兹说，苏里科有强烈的表现力，演奏极富张力。正因如此，他在音乐上与自己抗衡，不断达到新的高度，是一个天生的演奏家。 世家的豪瑟，中学毕业后就读于萨格勒布音乐学院，曾在英国、美国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演出，包括威格摩尔音乐厅、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等一系列著名音乐厅。豪瑟接触过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古典艺术家，并因其出色的音乐表现，先后应邀在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的音乐会上为查尔斯王子演奏。 这样两个浑身充满古典气质的年轻人，都出生于克罗地亚，且年龄相仿，又都师从大提琴界的音乐巨星，所以不可避免的，从小到大他们都是竞争对手，经常在各种大提琴比赛和大师班碰头。两人还一起参加过音乐夏令营，当其他人晚上出去狂欢时，只有他们两个留下来喝酒合奏。虽然相谈甚欢，彼此也互相欣赏，但年少的他们为了深造到远方求学而因此断了联系。此后十年，两人再无交集，各自拜师求学，并都在古典乐界有了不菲的成绩。苏里科取得了英国皇家学院的硕士学位，豪瑟也成为新美裔三人组的其中一人。如果两人没有再次相遇，他们会毫不意外地成为享誉世界的大提琴家。 偏偏让这两个年少成名的大提琴家相遇，且碰撞出了令人炫目的火花。在2010年冬日的一天， 同在伦敦深造的两人又相见了。这一次他们保持了联系。人开始交换彼此对音乐的看法，却都惊奇地发现两个人骨子里都充满着对流行、摇滚、金属音乐的渴望。从小就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豪瑟，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双人提琴的方式演奏杰克逊的歌曲。两人通过网络视频讨论编曲事宜，并约了一个下午录制，一切都非常顺利。豪瑟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知道我们在做一件很疯狂的事，却不知道这件事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YouTube 上出现了迈克杰克逊犯罪高手的双人大提琴版音乐 MV， 而他的演奏者 Two Cellos 便是苏里科和豪瑟。他们初露蹄声便一鸣惊人，帅气的外表、精湛的琴技、精妙的改编、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使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毫无悬念地登上了网络点击率最高榜单。久后，同名专辑《Two Cellos》就问世了，里面的歌曲均改编自流行音乐。涅槃乐队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虽然没有吉他的飙奏、贝斯的跃动、鼓点的猛击，却营造出相同的不羁感。缪斯乐队的《The Resistance》、Coldplay 的《Viva La Vida》聚合出无与伦比的张力，流窜绚丽激情。由伟大的摇滚英雄 U2 衍生出的《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和 With or Without You 都在 Two Cellos 精致细腻的处理下，将原味古典色调导入到喧嚣跃动的声波里。

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嗨，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播音部音乐组。 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在这里，我们交流思想，拓展视野；在这里，我们享受快乐，抒发情怀。自由流动的空气，温馨和谐的氛围，这将会是一个让你永远难忘的地方。这里有当下最流行的 trap， 还有舒缓唯美的心灵之声，你还是甘心做人群之中的听众吗？走出人群展示自我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展示，让你的激情飞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你普通话标准，善于播读稿件，并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同时善于编辑新闻、音乐、文学等，那么音乐组将无疑是你的不二选择。分享音乐，分享心情，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播音部音乐组，我们诚待你的到来。 北建大广播台娱乐组招新了，你是否想知道大一新生如何度过心理不适期？大牌明星近期有何新鲜事？校园里又有什么新奇趣闻？不要着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娱乐组播不了。你是否像我们一样想通过广播站将自己的声音传递给大家？你是否像我们一样对娱乐充满了兴趣？你又是否像我们一样想因这份工作锻炼自己？如果是，不要犹豫了，加入我们吧，娱乐组期待你的到来。娱乐包含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局限于娱乐圈，只要你细心思考，每一个细小的事物都能成为你报道的对象。如果你爱分享，爱播音，如果你爱娱乐，爱音乐，就来参与我们娱乐组的面试吧，让我们共同努力，一同创造娱乐组更美好的明天。 每一首音乐背后都藏着一颗颗独特的心，它也许快乐，也许阴郁，希望我们的心语能带给你阳光。 音乐心语， 音乐心语， 音乐心语。 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音乐心语组。 如果你有聪明的大脑，创意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拯救世界的心，那就快来加入我们吧。 我们诚邀你的到来。 国事你我关心， 新闻大家关注。 大家好，我是校广播台新闻部主播杨建南。 我是主播何欢。 关注有限的时空， 传递无限的资讯， 行走校园间， 共听风声雨声读书声， 聚焦新闻界， 小玉家事国事天下事， 用声音传递快乐， 用语言释放青春， 最新鲜的社会动态， 最贴近的民生资讯， 最实用的生活讯息， 尽在校园广播台。 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愿你今夜好梦如诗，好梦与你，我们将美景播撒在你的梦里，为你诉说情感开花的声音。好梦似你，我们将努力播种在你的心里，为你描述满载汗水的故事。好梦随你，我们将宫商角羽送往你的夜里，为你传递布满回忆的歌曲，不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歌曲、鸡汤、影视、散文，各式各样汇聚一堂。最重要的是，在每期节目中，我们会和听众们说晚安，并表达美好祝福。晚安频道是广播台最为年轻的节目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出节目，新加入的小伙伴都将是晚安组慢慢发展的见证者，我们将一起和晚安组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年轻而又充满诗意的集体里，与我们一起并肩同行。晚安，愿长夜无梦，于夜晚安眠。晚安，愿长路漫漫，都有人陪伴。晚安频道，期待你的加入。 歌声与祝福零距离，好声音与生活零距离，我们与您零距离。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点歌栏目，点一首歌送给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朋友，诉说心声。在这里，点歌台可以把点歌人点歌的理由及想说的话通过你的声音表达出来。无论你喜欢新歌还是老歌，不管你哈韩哈日还是忠于欧美，在这里我们通通都可以帮你实现。如果你想通过你的声音表达他人点歌的心意，那就快来加入我们吧。我是点歌台组长安澜。还有，别忘了关注北京大广播台微信平台，我要参与抽我点歌哟。 圣保罗、 黄金海岸、 巴黎、英国、佛罗里达、 墨西哥、 芝加哥、 米兰， 你想吃遍天下美食吗？ 你想看遍世间瑰丽美景吗？ 那就跟着旅游组的脚步，一起走遍大江南北吧。 兰州美食花样多，羊皮甜配灰豆子， 四川火锅补纯样，毛肚鸳鸯带丝鸭， 台湾小吃有特色，蚵仔麻薯凤梨酥。 哎呀，行了，我知道你没钱。 老板，米线要超辣的， 阿姨再加一份拉条子， 翠花上酸菜。 加入旅游组，世间美食带你尝。 我是张浩，我想去希腊，触摸最古老的文化。 我是张芷瑶，我想去巴厘岛，我想感受异国文化。 土豪，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别忘带上我。 身体和心灵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引进珍馐美味， 尝遍饕餮盛宴， 走过春夏秋冬， 看遍万千风景。欢迎加入旅游组，与我们一起开启浪漫旅程。 欢迎加入旅游组，与我们一起开启浪漫旅程。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只要最后是你就好。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今天的主播，欢迎大家收听北建大广播台晚安频道。我偷偷地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你的旅行，都是流浪。一场电影，看哭了无数相爱着的恋人，也让无数恋人憧憬着一个地方。这部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地方叫做稻城。不知多少人被电影里唯美而又充满遗憾的故事所打动，也不知多少人渴望和相爱的人一起去稻城。就像电影台词里说的那样，去看那里白色的雪山，去看一场秋天的童话。如今的稻城早已踏进秋天的旅程，不知孤单的你是否找到心爱的人，一起来这里看稻城秋天的样子。这里很安静，没有太多的人，只有安静的孩子、雪山和五彩的丛林。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就像稻城最纯净的海。我想带你去牛奶海，和你一起感受它的湛蓝与纯粹。在圣洁的雪山之间，牛奶海宛若一块晶莹透亮的翡翠，只需一眼便让人彻底爱上。如果牛奶海未能让你尽兴，我便会带你再去珍珠海，去感受那里的碧绿与透明。如果说牛奶海像透亮的翡翠，珍珠海则仿佛一块透明的碧玉。这里和牛奶海一样，四周雪山环绕，再加上五彩斑斓的丛林，让这里更多了几分秋天的妩媚。当阳光透过丛林，温柔地打在你我脸上，或许这世间最美的风景不过一山一水还有你。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就像稻城最美的亚丁村。我会带你越过村前一座座山，穿过一片片林，看遍周围一条条溪流，最后带你进入世间最美的亚丁村。我们一起去金黄的原野，和淳朴的村民一起围醉在青稞堆里，喝酥油茶，吃腊肉，感受收获的喜悦。这一刻忘记自己是一个游客吧，把亚丁村当成自己的家，一起在这里欢笑劳作，感受藏民们的淳朴与善意。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就像洛绒牛场最纯净的风，带你看过了稻城的山、稻城的海，还想带你感受稻城最纯净的风。这里是稻城最浪漫的地方，也是稻城最纯净的地方。头顶是湛蓝的天，远方是金黄的夜，地上是清澈的水，身旁有惬意的风。我希望在稻城遇见一个像你这般的人，也希望你就是最后的那个人。不管曾经的我们经历过多少颠沛流离，但在这里一切的痛苦 都用笑意抹去。不错过稻城，不错过爱你。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这山间清晨一般明亮清爽的人，如奔赴古城道路上阳光一般的人，温暖而不炙热，覆盖我所有肌肤，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希望每个在夜晚孤独的灵魂，都可以找到这般的人，一起去到那人间净土。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广播台晚安频道，愿你今夜好梦如诗。今天带给大家的依旧是我自己的文章，所谓乡愁。所谓乡愁，是视频两端不止的思念。所谓乡愁，是电话两端不舍的笑颜。所谓乡愁，是离别之时的挥手告别。小时候爸爸妈妈教我的第一首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年幼的我还不懂此间思故乡的意思，就是睁大眼睛问着爸爸妈妈，李白先生为什么要思故乡啊？是因为他去了隔壁的奶奶家住吗？我妈不知道怎么和我解释，就只好笑笑不说话。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平房，一进大门就有一个葡萄架做成了天然隧道，一个大到可以让我在上面翻跟头的火炕，一个可以压出甜甜的水的压井，一个奶奶用来种菜的菜园子，这些都是我的小天地。我在火炕上唱大戏，和爷爷一起一遍一遍地看着《西游记》和《还珠格格》，我在脸上画了月亮，站在炕上学着少年包青天的样子审问着我的玩具熊，我在压井边看着爸爸怎么把水压出来，爸爸是对这个东西施了什么魔法吗？还是怎么变出这么多甜甜的水呀？我有一套玩具小铲子，每天热衷于摧残奶奶种在菜园子里的菜，最后奶奶忍无可忍，划分了一块小地方给我，我就开始每天和花花草草做斗争。那个时候姥姥姥爷身体还很好，我每天都会趴在桌子上看着姥爷把报纸卷成墨盒烟。姥爷有神奇的魔法，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带着好吃的东西，还有一次变出了画着《还珠格格》的盘子，我可以每天用它吃到八宝饭。姥姥每天都会给我剥瓜子，我兴奋地看着瓜子堆成了一个小山堆，然后一口全部吃掉。夏天的时候，姥姥知道我晚上会热醒， 早早的在床头放好凉开水，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姥姥一下又一下的蒲扇的风中睡去。 还是天涯， 小时候觉得过了葡萄架就是家，那里有我的爸爸妈妈，走过了颠簸的石子路就是家，姥姥姥爷都在那里，冰箱里还有甜甜的草莓冰和西瓜。后来我长大了，背起行囊离开家，时间久了好像就失去了想家的能力，习惯了一个人住在学校里，从一开始因为想家而哭的小女孩，变成了一心想要追求梦想的大女生。所有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以为我不想家了，可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对家的思念被我一点一点地藏在了心里。我想和妈妈聊天，用各种各样奇怪的语调和搞怪的表情逗她开心。我想和爸爸说说话，他一定能帮我解决我现在的窘况。我想带着好吃的去找我姥姥，就像他以前带着好吃的回家找我一样。我想去看着奶奶做好吃的点心，我想去看着爷爷在饭后绕着客厅走来走去。我甚至想听听已故的姥爷再给我讲一次他小时候上学的故事，拿着怎样的石板写着怎样的字，买了怎样的盐汽水，和小伙伴怎样的比赛坦克。 流浪的步伐还没法停下， 离开家的孩子又怎么会不想家呢？上学所在的地方也有亲人，生活也和家里一样好，自己在学校里也冷暖自知，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可是心里还是会偷偷地想念家人呀。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但我即使是思念也会在这里继续努力着。孩子不在家，家人的心在孩子身上，孩子离开家，孩子的心也留在家人的身上。 一股开花，兔子先生笑着说，啊，小孩小孩，请你快回家，有人会牵挂，让人羡慕啊，别惹我哭了。兔子先生说， 南风清流拂帘窗，小院几度落怀桑，缕缕炊烟绕桐树，顺风好闻饭菜香，慈母收拾好忙碌，严父家门已守望，风尘游子归心急，一路好景伴秋阳。这里是北建大广播台晚安频道，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青春是挥洒汗水，热血激昂。